还有5J5J 王超，包括7点多就跟我问候早安的直山银笑、沙漠、郭威、肖龙，还有 iStone107 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单位的路上哈，想跟大家说一声各位早安，今天阳光空气都很好，希望你心情也很好。 上阵的乐队在心扉又弹又吹，你是阳光起伏着肩背，像整个花季的蔷薇风里纷飞，你是空气的甜美，简简单单呼吸般自然，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喜悦的泪水每一秒的必须，必须必须， 不用是相对无所谓，你才最珍贵，肩背，像整个花季的蔷薇在风里纷飞，你就是空气的甜美，简简单单呼吸般自然，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喜悦泪水每一秒的必须，必须你是我的阳光空气， 你是我 每一秒的必须，必须 必须 你是我的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 微信公众账号上还有朋友说还有我呢，我也在路上，这就是王哲，王哲早安，还有张丽娜、梅子，刘宁 Captain、中庸，还有新朋友加入哈，天涯漂泊，对，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哈。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阳光空气， 必须必须， 感觉最近我们的生活的必须必须并不是阳光空气了，足球让其他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关键是如果是个真球迷也就算了哈，但我从里到外完完全全是个100%的伪球迷，居然也被带跑偏，非常关注最近的世界杯。看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的推送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近很难过，很左右为难，因为我的新宠墨西哥队将要对阵我的旧爱巴西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所有的 手写着它，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 说哎呀，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可不是，谁进球我都高兴，谁输球我都难过哈。这七月二号晚上怎么办呢？微信公众账号后台还有朋友在不断的报道，比如说有程盼，有哎呀无名氏，这位无名氏是位广州的听友，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哈。还有闹，还有费劲，还有 SQX 的喜，他说我也在，甚至包括最完美的爱情，大家早安咯。就是来自郑中基和张学友共同带来的左右为难，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哈。我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还是高温天气持续，体感非常的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而且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尽量要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还有及时的补水。今天的午后到傍晚会有雷阵雨天气，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各位要注意防范了。马上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 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Super 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 八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自从五月开始全球开跑他的新专辑巡演 Reputation Tour， 在结束一个多月的美国本土巡演之后，来到了欧洲。到了英国之后呢，自然也是请到了 Robbie Williams 作为他的闪耀助阵。同时在伦敦的场次也发生了一件美事，那就是有粉丝当场单膝下跪，拿出戒指向旁边的女友求婚哈，然后所有的歌迷都非常的惊喜，而且纷纷为两个人献上祝福。如果要选一首美美的情歌来对另一半求婚，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哪首歌呢？当然是这首了哈，他还烫着泡面头的时候，一首经典作品Love Story。 Love 继续听歌，是来自蔡依林的一首翻唱作品 Love Love Love。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这里是音乐加速度。账号上张小跳说，今天这几首歌是要全程热恋吗？哎呀，遇到甜蜜的喜悦的事情自然会很兴奋嘛，像少女一样，对不对？少女可以老，少女心不能死啊。 Hello, Mr. DJ, on the radio. Coverage on the radio， 很高兴在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和大家相约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台湾的演唱团体飞轮海啊，当中有个成员可能不是很火，叫陈亦如。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陈亦如单飞之后的作品，叫做万人迷不迷。 谢谢你狠狠伤我的心，才让我知道这颗心藏哪里。谢谢你还不肯给我爱情，才让我开始对爱感兴趣。谢谢你总无视我的美丽，才让我深陷在你的美丽。谢谢你对我比冰山还冰冷，点燃我所有的热情。谢谢徐福只想跟我讲道理，刚好我听够了甜言和蜜语。谢谢你总是对我发脾气，据说这是种新的亲密关系。谢谢你只想跟我讲道理，刚好我听够了甜言蜜语，三顿三碗我都愿意。谢谢你让我学会珍惜，你总无视我的美丽，我深陷在你的美丽。谢谢你心里想有人邻居，来让我明白青春也有乐趣。谢谢你拒绝来到我心里，才让我努力改造我的真心。谢谢徐福 陈亦如呢？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宫野彦明说，陈亦如，他学历很高，哇，你懂得很多哦。同时也要和我们在广州的好朋友首善文打一个招呼，谢谢你在广州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吃早餐的同时把音乐加速度当做你的陪伴。想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以及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有我们今天以及明天的全部歌单，你可以提前浏览一下哈。马上要进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算起来他真的是认认真真在音乐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那种人哈。也真的是很感谢王菲当年春晚翻唱了他的歌，才让我们把他像出土文物一样重新挖掘出来好好的喜欢。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润很清澈，尤其是在夏天听到会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美妙的感觉，当然可能冬天听就会有点冷飕飕。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个温暖的女生，很多人都很喜欢，虽然她最近新作品少了，但她以前还是留下了不少好听的歌曲，比如这首《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 的节奏就非常适合此时此刻开着车在城市公路上啊、也不那么畅通但也不那么拥堵的感觉哈。开着小车吹着小风听听这样节奏的音乐，是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啊。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侯的纯来找到我。巴黎如果暂时去不了，那让我们跟随音乐去趟俄罗斯好不好？我们来听一组和足球相关的歌曲，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吧。 音乐快车道，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第一首歌曲 La Copa de la Vida 来自 Ricky Martin， 这是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哈。第二首歌是来自蔡依林 Now is the Time， 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助威曲。就是在世界杯进行的这段期间以来，你真的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全民狂欢啊！伪球迷也可以为自己并不喜欢的球队去呐喊去加油，是不是？此时此刻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拼了，2006年世界杯台湾转播代言主题曲哈，这首歌的名字叫拼了，真的是这样，场上这11个男人可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哈，怎么可以松懈，都是不到最后一秒钟绝对不会放弃进攻的好吗？当然日本队除外哈。好吧，今天晚上还会有好球赛，大家准备好吃的喝的，继续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夜晚的到来，然后为了阿根廷或者法国或者葡萄牙，我们继续心潮澎湃或者痛不欲生，好不好？祝大家看球快乐。当然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哦。 音乐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随便买，随。

旋律总是很经典，而他的歌喉总是很深情。苏永康，旧爱还是最美。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是漂浮暖暖那个吻，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我好不自禁找寻很想他的情人，但是没有谁有想他的灵魂。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 你介绍他的时候我觉得还挺神秘的，一听到他的声音瞬间泪崩。是的，在那个年代苏永康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啊。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他的旧爱还是最美啊。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岁月匆匆，时间的脚步走到了6月30号，转眼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6月是一道分界线，上半年是付出，下半年该有收获，上半年是辛苦，下半年会幸福。愿你下半年的每一天 都能遇见美好。我把你的话借花献佛送给我们音乐加速度的每一位听友，祝大家下半年都顺利，一切都好。继续来一听来自杨丞琳的半熟宣言。 不需要导演 到了一个节点，比如说时间过去了一半，一年时间走掉了一半，确实是需要一些仪式感来提醒我们要抓紧时间珍惜时光的哈。而作为一个歌手，可能他的这种仪式感就会体现在他隔一段时间要举行一场演唱会。前天杨丞琳刚刚结束了他成都站的巡回演唱会啊，现在他其实已经算是全方位的艺人了吧。近些年在乐坛成绩也还挺夺目的，而且我还能记住他被男朋友李荣浩在演唱会上亲吻到变形的脸，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其实他是从唱片时代选出来的一个声音，可以说他的实力其实一直不容小觑。那渐渐的像一块温润的璞玉一样，经过打磨，经过岁月的洗礼，渐渐的最终散发出了一个迷人的光芒，也是为他高兴，而且相信他会走得更远哈。把所有的好祝福送给他。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 Miley Cyrus We Can't Stop。 Remember, only God could judge ya. Forget that. can do what we want to.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微信公众上天涯漂泊问说，今天安排的还有更嗨一点的歌吗？我坐在车里有点困。你还能等稍后的一分多的广告吗？广告之后回来，几首歌都还挺嗨的，不要走开哦。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30日相约北京德奥达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突然想起来，今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叫 Leo Hart， 好像是他的生日，我们要祝他生日快乐，把这首歌送给他，来自袁娅维的绽放。记得在任何的年龄段都让生命尽情的去绽放，不辜负时光，不辜负余下每一天，最年轻的一天。 遇见了你，我看到整个世界在旋转，你就像把自信的玫瑰，心在悬在美，也不能代替你的微笑，你就是最灿烂的瞬间。时间的转移千变万 No, I can't take it anymore. I bang my head against the door. I'm going out. I love it, love it. The doctor said I need to sleep, but I go crazy kind of sheep. I'm going out. I love it, love it. Let's get wild and make a memory. Hey, I wanna go out. I wanna go out. I wanna go out. I wanna go out. Out of my mind. Hey, I wanna check out. Step off of my cloud. Hey, I wanna go out. Out of my mind. So boring, I'm going out. I love it, love it. I'm jumping out the window, smiling down at the world below. I love it, love it. Let's get wild and make a memory. Hey, I wanna go out. I wanna go out. I wanna make. I wanna go out, out of my mind. Self-righteous and mad, idiotic, insane.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So enlightened but frightened and scared. So hypnotic and dazed.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I wanna feel like something is changing. Some things need changing.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American Authors I Wanna Go Out。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传来找到我哈。继续来听一个女生的中文作品的歌曲，是来自彭佳慧啊。想到台湾的铁肺歌后，你想到的应该就是她了哈。她是那种对唱歌很执着到疯狂的人，我们都知道她有经历过事业的困境和低谷，连那个时候她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她说，我为什么要放弃唱歌呢？天大的事，唱一首歌就没事啦。 世界快乐是一种虚长呀，在这个时候别做 快乐的门就在前头， 别害羞找

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我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他是谁， 知道今年金曲奖的最大遗珠就是 JJ 林俊杰了哈，他后来在微博有发文说没得奖没有遗憾，只是很可惜没有能够站在台上好好的感谢参与专辑的所有的幕后功臣。比赛总是有赢有输的嘛，输了还是要爬起来，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不为谁而作的歌。就是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来自 JJ 林俊杰，他这样说了之后其实还是收获了很多的鼓励还有打气的哈。其实和一次奖项擦肩而过不代表什么，它已经是难得的行走的 CD 了哈。说到这个 title， 后来很多的歌手都很想去分一杯羹来证明自己唱功不俗，也会说自己是行走的 CD 哈。但是我只认这个原来的出处，那就是林俊杰。好了，我们来听今年的新晋歌后徐佳莹的 Love。 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却真的提案便为你深陷了。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但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情歌。看着你的脸，我真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不管看几遍都大意不得，老套了点，我却真的第二遍对你好奇了。看着你的脸，我还是想要为你唱一首歌，然后我会问你感觉如何，最好是你也情不自禁再度为我深陷了。爱情就要不得，但我真的真的忍不住了，爱的通俗爱的自得其乐，简单的和弦就能道尽我心中的 love。 来自徐佳莹 Love， 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天纯后的传来找到我。在后台有好多朋友告诉我，哎，他们纷纷都已经到达了要加班的办公室，要开始工作了哈。各位加油，而我们要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咯。 音乐快快车道。 Hey, yo, yo, yo, hey, yo,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Listen, brand new Eddie, you're all you're waiting for. Three, two, listen. One. Get down, down, down. Crept and left on me, saw me down and came around and stepped on me. My back is just That's what you get from me. You don't know me. Move cause when I'm coming, I'm spotting. From the roof to the bottom, knocking, knocking them dead. Take them down, down, down. Let's get it popping. I'm a serious problem. 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这是绝对自信，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就是喜欢自己很勇敢，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真的很愉快，就请你守住自己的勇敢，请走出来，让生命起步变得更澎湃，的自在，苦痛与寂寞统统都不再扰乱，把握现在，充实你自己，每一天你会过得很精彩，请别再去想别人怎么 非常有能量感的一首歌，来自阿玲的《做我自己》啊，千泉也很喜欢，而且相信很多人都很熟了哈。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一首歌曲，可能对这样的那个声音，那个男生的声音，大家会有点陌生。那确实是，他是一个演员，不是一个歌手，是来自彭于晏的《非爱不可》。而第二首歌大家就会熟悉一些了哈，是来自 JCJ《Sorry to Interrupt》。JCJ 有着非常完美的声音啊，有非常优秀的唱功，还有不可复制的一个高音，对于他的实力呢，我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确实在歌手那个节目当中他圈了很多的中国粉呢。那现在最近的一条好消息就是2018年他要重返中国，因为要在8月底的时候开启 中国的一个全国巡演哈，除了北京和上海已经确定的城市，另外还有7个，而且新的城市名单也在不断的加入当中。在家门口看 JCG 已经不是梦了哈，到底是真粉还是假粉，就看你会不会出现在他所在你的城市的那场演唱会当中了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When I'm not in town where I belong, I need my baby, you will always be my baby, and shadows aroundMessing up with my head lately, you will always be my baby. I never knew what is it like to keep each other away. My refusing real tight. I feel all senses coming to my life. 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till you are mine? Take my heart, put a wind in my soul. See in my eyes so I can see the way you go. In my heartMy dreams,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Take my heart, leave an empty hole. Heal my eyes so I can leave wherever you go. In my heart, I can feel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It's easy to think I'll never be again on my own.Hard to believe she knows, but like I know myself, so I know we're gonna make it right,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You always keep that special part of me that no one can take away. Take my heart, put away my soul. See my eyes so I can see the way you go.My heart and my dreams,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Take my heart, leave an empty hole. Heal my eyes so I can leave wherever you go. In my heart I can feel,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When I'm not in town where I belong, I need my babyI'm not around, I think of you and that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n my heart, in my dreams, you'll always be my baby, I know. Everybody stay with me, oh. 耳边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Donnie Montreal, Be My Baby。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这个歌手叫 Donnie, 他承包了我的笑点。哎，你们有没有记得那个有一个连续剧叫做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那个连续剧当年很火啊，里面有一个女主角之一叫蓝凤萍，然后呢她有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男朋友，所以她老是在那个连续剧里面是 Donnie 呀、啊，每次都恨铁不成钢，所以我对这个 Donnie 这个名字就带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记啊。好在身边叫 Donnie 的人不多。Be My Baby 来自 Donnie Montreal、微信公众账号上君仔牙说最后一趴加速度嗨起来。好的，这首歌送给你哈，来自张杰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真的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早上8点不见不散。 鲜红色的雪燃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浸湿我的灵魂，请带我走，花